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喂，欢迎大家又来到星期一收听我们一剧之本，又是我阿初黄晓初。今天坐在我隔壁的呢，同平时是一样的，都是赖慧玲。Winky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 你听佢把声，坐咗喺唔同嘅位，喺一个唔同嘅角度，把声都唔同啲。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咁啊，我哋一剧之本都好似做咗多集咯，系咪啊 ，Winky？ 冇错， 你平时都多数系坐喺我左边噶嘛，今日你坐喺我右边， 冇错， 唔知麦都换埋。 梗系啦，梗系啦。 今日有咩谂法咧？点解要咁做咧？ 因为我觉得我都即系同你做咗咁多集节目啦，问咗你咁多问题啦，咁。问咗咁多问题，我梗系学到好多嘢噶啦，我应该好叻噶啦。咁我想试下坐你个位，睇下我有冇你咁叻。 我就系、是，我就系中意你觉得自己应该已经好叻。 系咪？我就想睇我有几叻啦。 呢、這个谂法真系好好。 好，咁我今日咧就系叻过你嘅。咁你随便问问。 同埋你今日把声，今日把声都唔同晒，我真系好中意。仲有咧，好好笑啊！我咧真系有啲忠实听众啦，佢走嚟问我啊，就话喂，即系平时同你录音嗰个主持咧，边个嚟噶？咁样佢问我，佢好似唔识嘢咁样嘅。 系噶，佢咁样唔识嘢噶。 我觉得好好笑。咁啊，因为 Winky 咧都系毕业于呢个香港演艺学院嘅，佢系识啲嘢嘅。 唔系，我话俾你，我系识 acting 嘅。咁我会尽量 act 到无知啲，去问你问题。咁我咪可以捧高啲你咯。我咪谂住你可以答多啲问题咯。咁我就可以用多啲唔系好了解剧本嘅听众嘅角度去问你咯。我系特登咁样做。 呢个做得好好啊，所有人都好感受到啊。 系咯。 咁今日你就真系要露馅啦。 咩你僆仔系嘛？ 我就想睇下你到底你个真身走出来，我哋又睇下究竟系龙定凤啦。 好啊，试下。 咁今日我哋讲咩戏好咧？今日咧我哋就有一个戏，因为我哋之前啊讲咗一代宗师啊嘛，咁就我就好唔俾面咁样，就都几唔客气，我唔明点解嗰会攞最佳剧本啦。咁。的而且確，因為最佳劇本提名咁多套戲，我就冇睇曬。咁所以咧，我就專登就，不如我哋又揾一啲啊，啲人都話個劇本幾好喎，我哋就揾一啲睇下咁樣。咁所以就揀咗其中一個有份提名嘅，就係、是《北京遇上西雅圖》。咁呢套戲咧，就編劇同埋導演咧，都係阿薛曉路一個人就做曬編劇導演啦。咁、就主演嘅係湯唯同埋吳秀波啦。咁啊，呢個戲就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我好老實講，我都係最近先睇啫。我之前都冇睇到。咁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相當唔錯個劇本。咁而家今日又嚟到呢度，阿 Winky 啊，之前就好大力咁樣推介呢個戲，話好好啊，叫我都應該去睇下咁樣。 你知唔知邊個薛曉路啊？其實 薛曉路 係啊，即係個導演咧。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佢以前拍過一套，今日我係 expert。咁佢以前拍過一套《海洋天堂》，有冇睇過？ 冇啊。 文章做一個有少少智障嘅。咁跟住就同佢爸爸嘅一个经历嚟嘅。嗰个呢係好有啲 sad 㗎，即係好悲劇㗎。但我觉得同呢一个嘅风格完全唔同。即係转晒嘅啲嘢係。 我哋 Winky 身上学到好多嘢咁样。咁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又请阿 Winky， 不如同我哋讲下北京遇上西雅图呢个故仔呀。 好啊，咁我哋今日呢就讲下北京遇上西雅图呢一个故事囉。我好紧张，手心飙汗啦。好，咁呢个故事呢，咁个主角我谂阿聪，你都唔会怀疑其他人，应该 我唔知道，我唔系好清楚，我都想听你讲下。 你估下会唔会系文佳佳啊？ 我唔知啊，我有谂过会唔会系个女噶，其实不过你继续讲先啦。 首先我话俾你听，呢个故事个主角应该系文佳佳先嘅，系嘛？跟住自己惊一惊。好啦，咁啊，只故事咧，因为真系围绕住呢一个文佳佳啦。咁文佳佳本身就系一个内地嘅女子，咁佢有咗 B B， 咁啊故事一开咧就系佢去咗外国啦，一个地方啦，就是 美国西雅图系嘛？ 系啦，美国西雅图。 个片名有提，所以我知道。 北京遇上西雅圖。 係啊 係啊，係佢喺北京，佢喺西雅圖啦，好、明顯啦。咁啊，即係佢過關嘅時候又會講Sleepless in Seattle 嗰個電影啊，即係好似好憧憬去嗰度咁樣。啊，究竟佢去邊度咧？後來我哋先知，原來咧就有一個叫 Frank 嘅男人啦，就遲咗半個鐘接佢機。咁啊，接佢機去邊咧？就係、去一個即係坐月啊，準備生 B B 嘅一啲中心。咁、我哋去到嗰個地方咧，都唔知發生咩事，但係有警車。咁、有警車之後咧，就交代咗原來呢件事係犯法嘅，所以佢有啲偷偷摸摸。咁跟住佢就嚟到呢個地方啦，咁啊，去到嗰、佢本身諗住去坐月嘅地方，即係去生 B B 待產嘅地方，點知有警察咯？有警車嚟咗之後咧，咁Frank 就話：，我哋要即刻走啦！咁去咗佢個 friend 嗰度，佢個 friend 咧就係由阿金燕玲飾演嘅黃太嘅嗰、又係待產嘅一個中心嗰度啦。咁喺嗰度住咗落嚟啦。咁你見到佢去到呢個地方之後咧，譬如佢覺得，喂，呢個係瓦房。但系冇廁所嘅，有廁所嘅原來係套房，咁我要套房，即係佢你已經見到佢係一個好麻煩嘅一個女人，好拜金， 即係有錢大神啦， 我俾幾多錢都得嘅，咁好炫富嘅一個女人啦，咁跟住咧佢就算啦，咁點都要住落嚟，因為冇其他地方啊嘛，咁住咗落嚟之後咧，佢又同因為嗰個待產中心唔係淨係得佢一個孕婦噶嘛，就有其他人噶嘛，咁另外兩個孕婦咧，一個就係白色短頭髮嗰個啦，就叫做周日。咁啊，海清飾演嘅。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叫陳月啦。咁啊，但係佢哋好快咧關係就搞到好差啦。 啊，點解啊？ 因為咧都係唔好咁好奇喎、你。 我想知嘛。 因为咧都系源于咧文嘉嘉佢本身嘅性格啊，佢、本身咧成日喺度移民哋呢样啊，就譬如又觉得嗰个白色头发嗰个女仔咧，同第二个老外锡咗之后，点知嗰个男人咧又同第二个女仔有嘢，咁啊 Frank 净系好简单话俾佢听，哦系啊呢个系佢 B B 个爸爸，咁呢个系佢 B B 爸爸个女朋友吓，咁呢个女人咪好复杂，跟住佢想八卦嘅时候，人哋咪唔讲晒俾佢听咯，佢就觉得你点解唔讲晒俾我听咧？因为成日都系好似想要咩有咩咁样噶嘛，咁佢得唔到咯，跟住又喺度发火啦。咁跟住咧就同人哋大闹一场，搞到呢啲关系好快就好差啦。咁、但係呢唯独呢就係、我哋讲返少少嘅背景呢，佢背景本身就係北京呢有一个叫做老钟嘅一个叫做佢嘅点讲啊情夫啦。 都算係情夫啦。 係啦，因为佢有一场又同阿 Frank 去咗酒吧度飲酒嘅时候又有交代过就係、佢唔肯离婚。因为那个男人本身有太太又不肯离婚，他只是有很多钱而已，他有了 BB 之后，他因为他没有老公又不可以拿到个生产证，所以就一定要来到西雅图这里才可以生 BB 了，只是得他有钱，跟着好像没有亲人什么都没有，样就好像一个单亲妈妈这样来了这里，我们就了解多了他的身世了。那个故事发展就是一次一次很多事发生，就是这个老钟对他失信，即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说来又没有来到，淨係俾啲好名贵嘅手袋佢。咁其实呢佢越得到呢啲呢就越空虚失落。越空虚失落嘅时候呢就即係佢即係都係搵朋友倾偈，就搵咗佢依家最现成嘅朋友就係 Frank 啦。因为佢同自己坐于中心嘅人闹晒交啦嘛，咁佢只可以去搵阿 Frank 帮咗佢咁多又冇乜脾气呢、這个男人係咪先。咁可以倾偈啦。咁倾偈嘅时候就係圣诞节嗰晚呢就发生咗一件事。咁就係阿 Frank 有个女女。咁佢个女咧就突然之间哮喘啦，即系总之有事啦。 即系我哋认知系嗰位个妈妈啦，就打电话俾佢话个女就病发作就冇带药咁样。 系啦，你即刻过嚟咁样，咁跟住之后 Frank 就冲咗过去啦。咁文佳佳就知道咗，原来佢有个前妻定系老婆咁嘅人啦。咁跟住咧又有 老婆嚟嘅，喺个剧本嗰度都未知道系前妻嚟， 都未知嘅啊。咁就去凑咗个女翻嚟，咁佢个女又系佢宝贝嘅命根啦。咁啊，跟住之后就有交代多咗少少 Frank 嘅背景咯。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咁啊，即系嗰日咧，佢就知道咗阿 Frank 有个女啦。咁之后咧，文佳佳同埋阿 Frank 同埋佢嘅女咧，就喺嗰晚睇烟花啊，各样嘢发展落嘅时候咧，就形成咗一个佢哋 好似三個人好 friend 嘅一個關係出現咗啦。咁慢慢發展落去咧，有一日咧就係阿 Frank 再送阿 Julie， 即係阿 Frank 嘅女啦，嚟到阿黃太呢度，即係平時都會擺低喺度湊啊，俾阿黃太。咁啊就見到阿 Frank 就話：哦，我要走啊，係啊，阿黃太同佢講加油啊。咁就發覺咗原來咧，阿 Frank 要去 New York 嗰邊就見 Bob 咯。咁好啦。咁文佳佳又唔知係咪對阿 Frankie 有啲意思咁樣就話，喂好啊，聊啊聊佢嘅女阿 Julie 就喂咁不如我哋一齊去 New York 揾你阿爸 啊。佢阿爸去 New York 見咩 Bob 啊？做咩噶？ 醫生。 哦，佢係醫生嚟嘅。 就發現咗佢係醫生。 你唔講我唔知啊嘛。 係，所以我咪講清楚俾你聽咯。 唔該你，唔該你啊。咁跟住佢聊佢個女點啊？ 咁啊聊咗佢個女去 New York 嗰度，就諗住揾佢阿爸。跟住揾佢阿爸途中咧，佢本身應承佢個女咧就話去睇博物館咁樣。咁跟住咧。就话唔得，我梗系要睇我嘅嘢啦，我带你嚟过，你要听我话、哦。 因为佢俾钱噶嘛。 系啦，咁佢教咗佢女人系冇诚信呢一个道理，教咗阿 Julie， 即系呢个人嘅性格真系好有趣啊！文佳佳呢个性格，咁跟住咧，咁阿 Julie 一嬲之下咧，就揾咗警察。 系。 揾咗警察就将阿文佳佳拉咗入警局，即系睇下佢系咪就系过嚟生仔嗰啲。嗰啲女人啦、 啊，唔系佢拉佢就系纯粹系佢求救啫， 系啊，即系咪禁锢咗个女啊？ 系啊，求救咁啊，警察就以为佢呢个女人就拉咗个呢、這个细路女唔知去边，咁警察捉咗佢咁样系嘛？就只不过系因为佢去咗警局，咁咪就开始查，咦？点解呢个女人有咗，但系佢又个签证唔系几对版咁啊？开始查呢件事咁啊？ 系啦， 你想咁样讲噶嘛？ 系我系想咁讲嘅， 好 啊，俾你讲先咗啫。 唔该你，唔该你啊，好，你继续讲。 咁然后阿 Frank 一知道呢件事，咁啊，梗系即刻冲去警察局啦。咁啊，跟住去到。警察局的时候咧，就有一段好真情的对话，因为即各自分开了文佳佳同埋 Frank 去问话。 咩两个分开了又好真情咁对话，我唔系咁明白。 即系咧，警察咧就以防他哋夹口供，就分开问话啦。咁、哦、分开问话的途中咧，就听到他哋两个咧有一段好真情的对话。因为首先咧，其实阿 Frank 咧系想帮阿文佳佳先嘅，咁啊费事佢俾人遣返啦。咁啊就话呢个系我嘅女朋友。咁啊佢。都是照顾我的女的，即是讲到很真情的。那文佳佳也都是讲话我是喜欢 Frank， 我想跟他发展的，好好了解他的女去照顾他们两个的。我觉得一家人应该是有两个小朋友的。即是这样去即是好像呢本身就是令到他们不遣返的。但是呢某程度上都是他们的真心话，在这里呢我们观众见得到了。那之后呢就。 同埋这里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好像是Frank 呢他在啲警察面前就讲咗一个好重要嘅资料出嚟，就系话原来佢已经同佢太太离咗婚一个月噶啦嘛，就喺个女嘅面前， 冇错， 因为佢个女一路都唔知噶嘛，原来 系啊， 我好彩我醒起有长，我即系你系大懵啫，突然间你知嘅， 我边会唔记得啊，系嘛，大懵啫咁啱，系啊， 你可以继续讲啦。 咁跟住总之咧，佢哋就离开咗警察局，离开整警察局嘅时候咧，阿 friend 咧发咗佢好大嘅一个脾气，你见过佢即系平时佢系好温文噶嘛，但系突然间发咗好大脾气，就话呢个女系我命根，你冇权咁样带咗佢嚟纽约。离开佢本身住嘅地方3800公里咁远，你冇可能咁样带走佢嘅。咁跟住咧就叫做闹咗一场交。咁佢哋第一次咁，即系阿 Frank 第一次咁样发脾气嘅。咁咧后来咧就翻去西雅图啦。 应该唔系，应该系佢哋翻去酒店。就是文佳佳就走返去酒店嘛，咁就要过数嘛，因为佢酒店间房要畀钱㗎嘛，咁就发觉过唔到数，但佢就一个女仔，因为啱啱同阿 Frank 闹完交嘛，咁点知佢就过唔到数嘅时候突然间Frank 就走返入嚟啦，就係人哋话你张卡过唔到数啊，咁就帮咗佢一把，嗰日仲要系情人节正日嚟㗎嘛，即知佢哋就走咗去间 motel， 即係嗰啲汽车酒店呢、就三条友走入去嗰、那个 motel 嗰个老板仲话哇三条友啊圣诞呢个情人节左右号喎咁啊，唔系啊两间房啊咁样，佢哋就分开瞓嘅、我知你记得嘅，我知你记得嘅。 唔系呢段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唔该晒，唔该晒，要影啊嘛系嘛，咁跟住咧，总之佢哋就系嗰日 friend 翻啦 ，friend 翻之后咧就翻翻西雅图噶啦，咁翻翻西雅图。 佢 friend 翻去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嘢嘅喎。 你讲啦，哎呀，你 佢哋点解嗰张信用卡会冇钱先？ 系啊，唔系翻西雅图先知嘅咩？ 唔系，咁呢个阿文佳佳佢就好担心啦，究竟咩事咧？佢喺度谂，哎呀，一定系阿老钟出咗事啦，会唔会佢已经死咗啊？即系可能佢死咗定系点啦？咁卒之咧，呢个阿 Frank 就突然间走去佢间房度熄晒一灯，剩翻一支灯咁啊！文佳佳好惊，做咩事啊？咁佢就突然间就掹咗阿文佳佳支发簪，佢就话：，哎，我有一个好古老嘅印第安嘅占卜嘅方法，就可以占卜到咧你阿老钟咧究竟系咪死咗噶啦？咁跟住占卜到就指住仲在生咁啊，嗱咁冇事啦，咁你可以安心瞓觉啦咁样。 跟住佢翻到去咧，翻到西雅图咧，先至打电话嘅。 系佢系佢太太，但阿老钟个太太主动打 佢打电话先。 哦，佢打去搵老钟， 打翻去就问佢啲朋友有冇见过佢啊？呢排咁样啊，咁啊问咗啲人之后，好多人都冇冇见过喎呢排咁样。到最后就系有一日。突然间就系电话响，即系有人留低咗个电话，佢、就打翻电话去，点知原来就系阿老钟个老婆 嚟嘅， 先至系咁样先至知道真正发生咩事。咁究竟真正发生咩事啫？ 好好啊，中间呢段由你讲咗，我因为我咧想饮啖水，咁我头先唞咗一唞啫。 唔该你啊，咁你可以讲翻啦。咁佢打翻去之后，咁老钟个太太同佢讲乜啫？ 咁老钟太太就同佢讲，佢发生咗事，所以佢所有嘅财产就被封锁咗。 系啦，系啦。 咁跟住咧就。佢就話念在你肚裡面嘅 BB 份上，我先至打嚟通知你一聲，你好大就唔好翻嚟。 我都幾得意喎，大婆同個二奶嗰個關係啊。 係啊，好有趣噶。你有冇嘢想講啊？ 我冇嘢想講啊，你繼續啦。 嚇一嚇你突然之間 夾。驚冇事嘅，你講啦。 咁咧，佢就知道咧自己冇曬錢啦，一夜清貧啦。咁跟住咧，佢就決定啊，咁佢都要留低喺度生 BB 啦。咁佢就幫阿黃太打工啦。我哋輾轉就知道，因為佢無啦啦又洗廁所。跟住阿黃太就話：，喂，你做咩踎低洗廁所啊？你有个小朋友我陪唔起噶，你驮住个 B B 咁啊，吓唔系啊，我想埋厕所，你会出多啲粮俾我，我哋就知道佢开始打工啦。跟住我话，唉，好啦好啦，我出多啲粮俾你，你唔好喺度洗厕所啦。咁即系佢哋呢个，因为你见到咧呢、這个人开始冇乜钱啊，佢冇咗嗰个傲气啊。咁啊，后来佢嘅同屋嘅孕妇都生咗 B B 之后咧。慢慢你發覺咧，反而佢同其他人嘅關係開始好起上嚟、例如有一個長頭髮，另外一個孕婦咧，咁啊生咗翻嚟之後送啲尿片俾佢啦。其實因為知道佢冇乜錢，咁佢就攞咗啲名牌手袋送俾佢。佢話其實原來呢啲錢嘅嘢係一啲瘋人會做嘅嘢咯，即係花幾萬蚊去買一個袋，佢開始明白到啦。咁跟住咧，佢就要啲錢啦，佢就將咧自己啲名牌手袋咧就攞去街邊買 ，Frank 就陪佢啦。咁佢哋咧個感情咧就係慢慢發展到咧，去到咧就啊黃太要走。 王太要走系走去边啊？ 王太咧，佢自己个女要生啦，咁就佢哇陪成日陪人月，咁佢梗系要陪自己个女月啦，咁佢就要离开啦。咁佢就话阿 Frank 应承咗照顾佢，直至佢生 B B 啦。咁阿 Frank 咧真系照顾佢，直至到佢生 B B 啦。咁生咗个 B B 出嚟咯，生咗 B B 出嚟之后咧， 咁快生咗 B B 出嚟， 系嘛？中间有一段， 有件事好紧要噶。 你讲啊，你讲。 阿 Frank 个前妻结婚啊嘛。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阿 Frank 个前妻结婚，咁啊带话要带埋自己女去，佢仲要话自己着好啲，唔好失礼佢前妻， 系啊， 几好啊个男人。咁跟住文佳就突然之间杀到啦，就话即系呢啲咁嘅场合要绑住佢，要绑住阿 Frank。咁喺嗰段时间咧，佢前妻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即系话哦，原来你中意啲大肚嘅女人噶，你中意咁样噶，好似买大送细咁噶。咁跟住阿文佳佳就。保护佢咯， 系， 即系话唔使你点讲，我喺你身边，我就喺呢度揽你，咁好似为阿 Frank 做一啲嘢咁样咯，但系其实你唔知系咪好事嚟，但系佢开始会为阿 Frank 做一啲嘢去保护佢啦。 啊，我记得你咧之前提过咧，话佢走去呢个婚礼嗰阵时咧，佢着住嗰条裙好似好紧要嘅，你会唔会想讲翻个故仔啊？ 着住嗰条裙去影婚纱相定 系？系啊系啊，你想讲嘅我知道，你讲啦，不如 影咗婚纱相，冇你讲开呢段，我唔系好记得。 咁啊，之前啊，阿 Frank 就好人多咩嘢？ 唔系 你讲故仔啊嘛，同埋我觉得喺嗰个两个人物嗰个关系嘅推进上面重要啊呢一点。点解啊？因为就系阿 Frank 一路话，哎呀，我要去佢婚礼，我又要去帮佢凑住个女，等佢可以结婚嘛。跟住佢话。你今日而家要去做咩啊？冇啊，个女去咗夏令营。咁你而家做乜嘢啊？你要去边啊？冇啊，我帮我太太，因为佢忙啊。我前妻咧，我要帮佢攞婚纱。 哦， 你个前妻结婚，你帮佢攞婚纱，你傻噶？佢话系啊，我要去啊。跟住走去攞婚纱嘛，系嘛？跟住入到去，阿文佳佳唔肯走嘛，两个人就走入去个婚纱铺度。去到婚纱铺度，人哋见到 ，hello， 你哋一对咁样，即刻俾啲好嘢你，然之后即刻介绍我哋全店镇店之宝，成条镶钻石嘅俾你睇。不过呢条卖咗啦，咁啊俾佢试，俾其他嘢试。咁文佳佳就话：我一生人都未着过婚纱，我呢一次啦，咁就攞咗啲婚纱试，试咗好靓。个店员就即刻逼佢哋两个就影咗张相啊嘛。咁嗰条裙都好靓啊，但系就冇咁贵啦，即系$2000。好似咁，然之后到最后佢先至话：诶，其实我唔系呢个唔系我太太，我系嚟系攞啊边个边个嗰条裙嘅，啊边个嗰条裙，哦门口镶晒钻石嗰条，就系嗰条，原来就系佢太太噶嘛。咁但系重点就系佢去当佢哋出席佢前妻嗰个婚礼嘅时候，文佳佳自己突然间走入嚟嘛，佢走入嚟嘅系着住咩啊？就系着住当日 佢哋喺個婚紗鋪試咗嗰條裙，佢用咗2000蚊美金買咗嗰條裙啊嘛！你要記住喎，文佳文佳佳喺呢一刻係冇曬錢嘅， 係 跟住就佢突然間就喺嗰個婚禮度唔知發生咩事咧，你記得嘅， 你講埋去啦，你講到咁好，快啲啦！ 佢喺個婚禮度啊，文佳佳就突然間就係佢我唔會形容嗰個為作動啦。 好聽啊！你講故事真係， 因為咧，阿Frank 就同佢跳緊舞嘅時候，文佳佳突然間暈咗啊嘛。佢晕咗，跟住佢就即刻就唔知点解，佢即刻有啲报告喺手啦，就系、是、话、我见到佢唔知乜乜乜乜嘅水平啊，高咗啲，乜乜乜嘅水平啊，低咗啲咁样，跟住即刻打俾个医生啊嘛，打俾医生就话，喂，佢呢个系有个唔知乜乜乜病嘅先兆嚟，我有可能，跟住嗰个医生就话唔系啊，呢啲一定系高龄产妇先有噶，佢唔会有噶，唔系啊，佢系有啊，跟住就话，既然你唔理嘅话，我自己车去医院，佢就即刻同人哋医生讲咁情况，佢一定系有乜乜，你检查你乜乜乜啦，跟住个医生问佢，你医生嚟噶，系我医生嚟噶，最重要系。咩啊？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唔可能 skip 嘅。點解嗰條裙唔可以 skip？ 點解呢扎嘢唔可以 skip？ 就係喺將病床推緊入去個手術室嘅時候，文佳佳醒翻，捉住咗阿 Frank 隻手，就同佢講話咩啊？佢話：哎呀，你一定要保住個 BB 啊！我同埋一定要順產啊！我最好就唔好做手術啦，因為我要慳翻啲錢啊！因為我已經將我所有錢都用曬嚟買嗰條裙啊！ 哦，所以咁重要啊！多謝你講出嚟啊！ 系咪好紧要先？ 好啊，你讲得系啊， 好紧要啊！呢个 point 个重点系咩啊？文佳佳究竟做咗咩？系佢攞咗佢手头上唯有嘅钱，为咗佢身边呢一个，你话系好朋友又好，系情人又好嘅面子，佢去同佢出一口气啊！佢觉得呢一个女人做乜嘢啊？因为佢睇化咗啦嘛，佢突然间开始佢知道钱系冇意义嘅嘢，跟住嗰个前妻一介绍就是、呢个系我而家嘅先生，佢系唔知乜嘢finance company 嘅 CEO 嚟啊咁啊，佢话系咩？我系你前夫嘅女朋友啊！你睇下我哋大咗肚啦，然之后又同佢个老公讲嘛，同嗰个前妻而家个老公讲嘛，佢话哎呀，阿 Frank 佢喺床上面好犀利噶，你要加把劲先得啦，咁样系即系佢嚟到摆明踩场噶嘛嗰件事，但系到最后佢专登着嗰条裙，专登着到咁靓嚟到。系嚟踩場咁樣，專登喺佢哋面前又好依泣咁樣。 即係佢好保護佢，唔想阿 Frank 受傷。係 啦，當然啦，佢同阿 Frank 而家個關係究竟係唔係情侶呢？大家又唔係好知。但係個重點就係佢哋嗰個親力呢，喺佢個前妻嗰個面前呢，係好有趣㗎。而文佳佳當時嗰個所謂嘅 action 啊，就係純粹係保護緊阿 Frank。 係， 當然都有可能混雜咗一部分，就係佢其實同阿 Frank 嗰、那個。关系啊，系好 暧昧嘅， 同埋去到佢生咗 B B 出嚟啊嘛。OK， 生咗个 B B 咧就有惊无险嘅，个 B B 就有少少病啦，有少黄疸病，就话晒几日灯箱就得噶啦。但系呢个位置就有个 V O 嘅，就系文佳佳话咩咧？就系阿 Frank 佢三日三夜冇离开个病床，衫冇换，冇冲凉，就系照顾佢， 同埋个 B B， 系同埋个 B B 咁。咁样系佢哋嘅关系嚟到呢个位咧，就已经系好密切，因为啱啱阿文佳佳系帮咗佢一把，即系咁样付出为呢个男人，呢、這个男人又咁样付出为呢个女人，做咗咁嘅嘢，嚟到呢个位个 B B 又生咗出嚟啦。咁阿 Frank 又有个女啦，咁嗰个女当然而家就跟咗个妈妈啦，应该系因为阿 Frank 一路都话，佢跟住佢妈妈，佢嘅生活会好啲，佢嘅教育会好啲啊嘛，咁样，但系嚟到呢个位。咁阿文佳佳又冇人要喎，佢又唔翻得中国喎，得个 B B 仔咁唔知点算啦。咁但系又喺间屋入边四个人咁，有阵时个女又会翻埋嚟四个人咁样，大家好开心，好似一家咁样。喺呢个时候最即系 佢哋拍咗拖噶啦嘛，直情系拖住手噶啦嘛。 嗱呢个系有啲尴尬噶，其实冇明显咁样讲。 系佢冇讲过，但系佢哋系拖住手噶咯。 有嘅，但系因为你要明白，个戏前面都有啲位掩掩样样又拖住手噶，所以呢个位系 即系以前你会感觉到可能文佳佳主动挨住落去翘住佢嘅手，但系唔系两边都好似已经系有一个 agreement 咁样噶嘛。 嗱呢个位我反而系觉得咩呢，我哋唔好俾主脚佢。 嗯，佢都冇特登 讲。我哋睇到系乜，见到系乜，觉得系咩，就系、是、乜。我呢个位我唔认为我哋要主脚，因为呢个唔系 fact 嚟嘅，我哋随口噏嘅啫。咁我呢个我哋唔使讲。 Okay. 总之咧就系佢哋两个咁样生活，好似一家四口咁喺间屋度，突然间就系咩事啊？就系佢一日翻到 嚟， 老钟个司机啊，你阿太太你可以上车啦，我哋可以翻去啦，老钟嚟接你啊。跟住佢就突然间执晒行李就搭车就走，翻咗去中国，就翻咗去北京，因为单案突然间。冇事咯，佢又同佢个老婆离咗婚咯，老钟，咁而家就可以同文佳佳喺埋一齐咯。好啦，翻到去金碧辉煌啦，间屋 好有钱嘅车啦，跟住同埋有一个镜头系一个好有钱嘅车入边系有红裙褂同埋白色婚纱铺去拣，即系话应该要同阿老钟结婚噶啦，去到 跟住亦都即系佢间屋亦都系好正啦，因为个 B B 床。 即係喺一間好大嘅房正中間，然之後有個女工人24小時淨係挑燈夜讀咁樣陪住個少主咁樣喺度，跟住入去睇睇個仔冇事就閂門咁樣。但係老鐘成套入面，我覺得呢個處理幾有趣，就係老鐘成套係冇出現過嘅，呢個係好正嘅。Anyway， 咁總之到最後咧就係、是、文佳佳發覺咁樣唔對路啦、 嗯， 就佢決定同老鐘就分手啦。佢話唔係錢嘅問題，阿老鐘同仲同佢講：你而家同我分手，你唔使旨意攞到任何錢啦。佢話：我真係唔係錢嘅問題，係我心裏邊已經冇你。跟住同佢分咗手，佢用咗两年时间就开始 start 佢自己嘅 business， 因为佢原本系一个美食杂志嘅编辑嚟啊嘛，佢、就用佢呢个才能咧就 start up 咗一个 website 一个网页咧，就系讲小朋友嘅食物嘅，因为佢有个 BB 啊嘛，用咗两年，咁佢自己生活到啦，咁啊到最后一场啦，就 系、 是、去到就喺翻呢一个嗰、那个叫帝国大厦嘅顶楼，就系、是、阿 Frank 同个女就喺帝国大厦嗰度，两个人喺度玩啦，然之后就影咗张相，影咗张相，佢话不如我哋影咗张相，我哋可唔可以 send 俾阿文佳佳？佢话做咩？我哋唔好打扰人哋嘅生活啦。佢话唔系啊，当日我哋嚟 New York， 佢话想嚟帝国大厦，但系我令到佢嚟唔到啊嘛。咁而家我只系想话俾佢听，我哋当系我哋代佢嚟咗咯，咁样。咁我老豆谂咗好耐。嗰度有一个好长嘅镜头，有成二三十秒 㗎。 咁佢话好啦 ,send 啦咁样。跟住就 send 咗俾佢。点知文佳佳一收到竟然文佳佳都喺帝国大厦。咁但係阿 Frank 已经同佢女兒走緊落咗楼。咁嗱呢个位係有啲我等下再讲啦。但係总之件事就佢已经落咗楼啦，文佳佳 send 咗个又 send 封相俾佢，就係文佳佳同佢个仔喺帝国大厦顶楼。Right now, 而家。跟住阿 Frank 睇到唔系啊嘛，跟住两父女就一齐回头一望帝国大厦，跟住佢话即刻打电话俾文佳佳啦，就喺呢个时候就总要有人嚟整烂个电话噶嘛，唔系电话冇电就系要整烂个电话噶啦，好紧要噶呢个系咪？咁总之就整烂咗个电话啦，跟住佢哋跑翻上帝国大厦顶楼，佢哋四个人就重遇啦，咁再加埋咧个女要相当乖巧咁样，啊爸爸，我带阿弟弟去嗰边玩啦，咁啊走开咗，等佢两个人独处啊嘛，系咪？到最后佢哋就两个人系啊，两个就拖住手就望住一个雨景就。话西雅图嘅雨，即系竟然嚟到 New York 呢度，两个人就望住出边嘅雨景，就系雨过天青，彩虹就出嚟啦。全套戏最大嘅 CG 就喺呢个位，有一个好紧要嘅 CG。 CG 系咩啊？ 即系电脑特技啊，就系喺个帝国大厦嘅顶楼嗰度，穿过个玻璃，褪后穿过栏杆，拉歪见到帝国大厦，然之后见到有条彩虹啊嘛，跟住仲要起埋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啊嘛，呢、这个就系成个戏嗰个结局就系咁样完咗啦。 咁我哋而家即刻听下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咯。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啱啱我哋又聽咗 Louis Armstrong 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啦、 嗯， 即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會發現咧原版本嘅 Louis Armstrong 呢一隻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同戲入邊個版本咧係個 key 唔同，同埋個速度係唔同咗嘅。因為我今日一翻嚟，我哋大家傾嗰陣時候，我就 係咁啊，我係咯，做咩啊你 key 唔同 ，key 唔同咗，我有咩問題啊？佢你話覺得好硬耳啊？ 我自己啫，係、我呢啲真係麻煩人。 因為你好識聽，即係你本身聽開歌。 算啦，唔好講呢個問題啦。總之就係你聽完之後，你對比一下套戲，你就會覺得咦點解會？因為呢套戲係金培達做音樂噶嘛。咁啊咁啊，唔知係咪嗰排啊金培達忙啦、啊？個戲臨結尾有兩隻好重要嘅歌咧，都係用現成嘅，就冇寫到。但係 anyway， 我哋講翻個戲先。 講翻故事啦。 咁好啊，咁啊，多謝你 Winky， 你頭先用咗大半集咧、幫我哋將成個故仔講咗一次。 喂啊，我真係錯啊！我真係覺得講故事。真係好難噶，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下一步，同埋特別電影咧，其實某程度上啲鏡頭會好散。 其實呢個戲係難講啲嘅， 同埋係啊，呢、這個戲好長添，其實咁、所以頭先一路講嘅時候，我喺度諗，我有冇需要講呢啲？有冇需要講呢啲啊？我可能就算覺得有需要，但我諗唔起下一個 step 噶嘛，因為比較複雜嘅。 你講到呢個 point 咧，我又想講一下，我唔知道我哋節目度有冇講過，但係我成日同我啲朋友、我啲學生啊，即係討論戲劇，我成日都講呢樣嘢。我唔理你做咩工作崗位，你做佈景設計、服裝設計、音響設計。演员、导演、编剧，全部人都是做紧一样嘢啫，讲故事。咁、只不过是你用你有嘅工具， 你有嘅媒體去講你嘅故仔 ，OK？ 而我哋作為導演就更加最重要嘅就係講故仔，其他嘢係點樣輔助呢個故仔，或者點樣令到呢個故仔係更加好、嗯、或者更加精彩。 係、嗯、 咁，所以講故仔係一個導演嘅天性嚟嘅。 係， 但係編劇即係當然編劇都係啦。係咁，演員究竟又係咩呢？演員只不過係某一個特定嘅角度，佢嗰個角色最重要嘅部分，佢嗰個故仔嗰一條線啊，所謂我哋嗰條 through line 係佢點樣處理。 嗯、 所以咧，好多時咧，啲演員咧嗰啲講故仔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側重咗某啲嘢，然之後有啲嘢就會。唔記得咗而跳過咗。 譬如我可能會喺文佳嘅角度講多啲。我頭先都講咗好大篇幅文佳佳，我先諗起依阿 Frank 呢個人，我要介紹多啲。即係我都有呢個 process 嘅，總會。 調翻轉喎，我唔係覺得你唔需要介紹阿 Frank 喎，因為點解我頭先有幾個位我執翻出嚟講，我覺得唔講唔得啊！大家聽眾你可以翻去聽翻頭嗰度，我究竟執嗰幾個 point 係乜嘢？執翻嗰幾個 point 係我係想講嗰、那個係對個故事推進同埋嗰兩個人物嗰個情感、那個 development 係好重要噶嘛。即係你諗下嗰條裙。点可以唔讲啊？系嘛？你谂下，佢送佢入手术室，跟住佢捉住佢嘅手话：我冇钱噶啦，因为我用晒啲钱买条裙。我点可以唔讲啊？佢点解要着条咁靓嘅裙？唔系讲紧佢系咪男朋友，佢系专登去个婚礼度帮阿 Frank， 即系俾面子佢啊嘛，出一啖气啊嘛。点可以唔讲啊？因为呢啲系咩啊？因为呢啲全部都系 action， 系佢做嘅嘢。 系 而通过佢做嘅嘢嘅行为，我哋就了解咗呢个人物啦。所以呢一样嘢系唔可以唔讲嘅。 嗯， 你话。讲故仔系难，绝对系难嘅。咁可能我先天地，特别系讲故仔咧，就咁口头讲咧，我觉得我有啲天分嘅，我估。 系，你系有噶。如果唔系，点解你会做到导演？即系都唔系咁讲嘅。你话是但，每个人都有讲故事嘅，但系即系我讲紧系更加难嘅，系可能头先我哋要喺一个简短嘅情况底下讲咗呢个故事出嚟，你要识得拣一啲系值得讲，同埋有啲系可能冇咁需要讲嘅嘢。咁系有难度嘅。 嗱，我又试下再我哋再去尽啲啊。头、 嗯、 先我哋用咗20几分钟讲晒成句，而家 Winky 不如你又试下，真系我哋几句说话，将成句系最主要嘅脉络你讲一次啦，唔好讲靓唔靓啱唔啱先，你大约讲，你觉得成句戏其实系讲紧呢样乜嘢嘅咧？ 一个本身好拜金嘅女仔，佢去到外国生仔，跟住遇到一个男人帮咗佢好多，亦都佢本身嘅男人令到佢一世如贫，喺呢个过程里面，佢坚持要佢自己嘅 BB， 佢就明白咗钱唔系最重要咯。佢了解咗多佢自己身边爱佢嘅人或者佢值得去爱嘅人多咗咯。 讲得好好啊，咁样。 庆祝 系可以自由啲，可以自由啲，即系但系你谂下，就系、是、咁样一句说话，我哋讲咗成个故仔，即系以前我哋成日细个嗰阵时听话，哎，人哋做编剧攞去电视台啊，人哋啲监制，你一句说话讲完啦，人哋唔理你，即系呢句说话就系咁啫嘛。我哋睇完个故仔，我哋好清楚啊。 嗯、 你谂翻我哋头先讲嗰啲嘢，唔会无啦啦有啲唔关事嘅枝节，系唔系成嚟噶？每一件事都系成嚟噶。佢遇到佢个女，佢、嗯、遇到嗰个前妻，嗰个前妻咁样结婚，佢哋去试婚纱，佢哋去攞婚纱，嗰、那个女扮病，佢俾差人捉咗，全部喺编剧上个铺排系全部系为着。嗯你头先讲嗰一句咁简单嘅一句说话，系成个戏起出嚟嘅。咁当然啦，嗰样嘢好可能我哋都讲过，又系可能系重写翻嚟嘅。边啲嘢要再强化，边啲要再搞咁。但系最简单嘅就 系 你见到而家个戏，我觉得工整啦，好工整啊！套戏我觉得好好睇，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好好啊。同埋其实咧，通常好嘅戏咧，有一样嘢好重要。我自己个经验咧就 系、 是。我睇嘅时候，我唔记得评佢，咁嗰个戏通常都唔太差。 呢、 个戏我系完全唔记得评佢噶。我喺睇嘅时候 咧，呢个戏系咪觉得，即系你咪觉得呢个应该攞奖多一代宗师？ 如果单论剧本两个摆埋一齐，我一定俾呢个唔俾一代宗师。 嗯嗯嗯嗯。 因为其实咧，如果论编剧嘅技巧或者纯粹系铺排故仔嘅能力，乜嘢系剧本啫？剧本系通过人物嘅行为、行动、讲嘢。執行咗嘅嘢，我哋见到一个故仔，而我哋明白咗一个故仔嘛。我到最后，我认为好嘅戏都系有某一个教化嘅成分嘅。 嗯 ，OK， 唔系话呢个故事教化我哋勤力啲，即系大家听开我哋节目，你知道我讲咩嘅。但系每一个故仔都系有一样嘢想感动人，想我哋明白一啲嘢嘅。而呢一个戏，你见到佢铺排嘅每一个手段啊，嗰个过程啊，系好，即系我又唔会话好清晰。 但系你好知道佢做咩咯。到最后咧系 好细致，因为可能搞咗几场之后，你发觉几场之前嘅嘢原来系关事， 每一样都关事，每一样都关事。即系你初初点解佢一路都冇讲到，原来佢同嗰个太太系已经离咗婚一年，去到嗰个位咁样弹出嚟啦，系嘛？你见到个编剧个铺排咯，你如果真系要我喺呢度硬同一代宗师比嘅话，一代宗师个剧本系完全都唔完整嘅。夹硬堆砌一扎嘢，睇唔明我哋又扮佢高深咁样，总系咁样嘅艺术唔系咁样嘅，唔明就扮高深，唔系咁样嘅咯。而家我哋仲未睇晒其他有份提名嘅戏，已经睇一个，我已经觉得呢一个绝对系，如果你问我个人嘅意见啊，一定好过一代宗师个剧本，我话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又继续收听我哋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啊！有我阿初啦，同埋有赖慧玲啊 ，Winky 你好 ，Hello 你好啊！ 我知道你每个礼拜都系咁样，我想讲呢句嘢好耐噶啦，其实，但系 anyway， 咁我哋已经翻咗嚟啦，咁啊要讲嘢讲咗啦，咁我又讲咗我嗰啲谬论啦，咁我今日我又想请教一下 Winky 啦，咁、你会点样睇咧呢个戏嗰个起承转合呢？ 起承转合啊，我觉得个转系会，我会放喺文佳佳决定离开佢老公咯。因为咧，点解我觉得放喺最嗰个位咧？因为之前咧，老钟翻嚟接佢咧，佢都冇选择留低，即系佢都继续选择哦，好啊，咁我应该翻去佢自己个即系所谓老公，佢本身嘅情夫嘅身边啦。咁佢就谂住翻过去。佢嗰阵时都未有一个好大转变喺佢性格上面。咁啊，直至到 系咩？佢性格上未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咩？ 佢有嘅，因为佢受好多事，佢经历咗好多事，即系经历咗阿 Frank 个前妻啊，又或者王太啊，同佢同屋嘅孕妇啊，我哋见到佢已经有一定程度嘅转变。但喺嗰个位，我觉得老钟翻嚟接你，你系应该呢啲转变令到你唔会走嘅、哦，即系会留低喺呢一度。 但佢竟然走嘛？ 系啊，佢竟然走，我觉得佢人生里面未有一个最大转变。 系啦、啊，所以嗰个位又起咗另外一只喺套入边，我觉得好重要嘅歌啦。嗰只歌系其实系《City of Angel》，一个叫《天使之城》啊嘛 ，Nicolas Cage 好多年前噶啦，个片尾歌嚟噶嘛。 哦，我哋等阵可以听一下。 系嗰、那个又可以听一下嗰只、哦，但系个重点就系嗰个位就系我作为观众喺嗰个位，咦，个戏系咪想完咧？ 系咯、 啊，会点咧？ 佢 两个咁样分啦，系咪咁样完咧？呢、這个故仔？喂，其实可以咁样完噶，你谂下咧，你作为观众，你睇个戏喺嗰个位咧，喺嗰个位咁样完，真系咁样完啊，你就会有一个戚戚然咁离开个剧院。嗱，唔系未必系坏事嚟噶，未必系坏事嚟噶。讲嗰个古仔就喺呢个位突然间停咗。咁当然啦，个编剧而家就后面就再加咗一啲嘢啦，翻到遇到老钟啊，再同老钟分手啊，再翻嚟帝国大厦，再同翻阿 Frank 喺埋一齐，然之后两个就应该系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啦。呢个就系个结局啦，系咪？咁而你就觉得嗰个转？就係喺佢決定同老鐘分手嗰位嘛，你覺得？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噶。 係、因為我哋都認同個主角係文佳佳啦，即係文佳佳呢個角色最大轉變嘅時候，你就係見到佢把心一橫，立定決心離開老鐘嗰下，我就覺得係你見到呢個故事影響咗佢啲乜嘢，令到佢有呢個轉變啦。 嗱，嚟到呢度咧個討論咧，即係今日唔係我 lead 啦，今日我想阿 Winky lead 啦。 Sure， 咁我想問啦，咁嗰個喜係咩咧？ 个喜啊，系你见到一个咁刁蛮任性嘅女仔，唔系咁呢个佢角色啊，可以话系啊嘛， 系啊， 因为角色本身有嘅性格，唔知道啊，即系你有时睇戏咧咁刁蛮嘅人，你总系觉得佢会变成唔刁蛮噶。 系 你会有呢个感觉噶嘛？但如果好啦，我哋好故事地讲翻，可能即系又见到呢、這个。文佳佳嘅角色啦，佢遇到阿 Frank 之后，我哋可能系渴望佢同阿 Frank 个关系，或者阿 Frank 可以影响佢啲乜嘢，令到佢有所转变咯。 咁呢个系一个观众嘅期望啫。 嗯，系啊。 咁但系成个戏其实个喜系咩先？ 个喜啊，你等先，我请个嘉宾嚟先。黄晓初啊， 系 今次个喜系咩啊？ 我 因为我觉得好难去定义一个喜嘅，即系可以真系唔同角度去睇噶嘛，即系从呢个角色，从佢哋嘅关系，定系佢哋个 B B 生唔生得成，即系个事件都可以噶嘛。 系嗱，而家个问题就系，我觉得调翻转头要考虑嘅就系，究竟文佳佳面对嘅问题系乜嘢？ 佢面對嘅問題，佢點樣解決呢個問題，而通過解決呢個問題，到最後佢明白咗啲乜嘢。嗱，你頭先我叫你簡單啲，用一句說話想辦法，一分鐘就講完咗。咁、你講咗啦，咁、你覺得佢究竟面對一個咩問題先？ 一個女人佢得唔到佢肚裡面 B B 爸爸嘅愛咯。 你呢個講法有啲將嗰陣時 shift 咗去佢。即系个重点变成咗佢系一个而家大咗肚嘅女人咯，咁呢个都重要，我唔系话唔重要，但系简单嚟讲就 系 讲嗰个女人，即系文佳佳，佢得唔到佢嘅对象嘅爱啊嘛，即系呢个就 系 佢面对一个最大嘅问题啦，佢一路喺个过程入边，跟住佢遇上咗有一个可以俾到爱嘅感觉佢嘅一个男人啊嘛，但系到最后亦都因为佢有一个。现实嘅状况嘅存在就系佢而家又有个 B B 啦，佢又之前嗰个叫做情夫，突然间又唔使冇俾人捉啦，冇事啦，又有钱啦，又同之前个老婆分咗手啦，咁啊点啦？咁佢可以翻喺埋一齐啦，同埋佢又翻去又有钱啊嘛，又可以照顾到个小朋友啦嘛。呢个喺个戏入边咧，系反反复复喺啲暗位细嘅地方系提咗好几次嘅，就系、阿 Frank 又系为咗佢嗰个女。系咪？ 系 跟住仲有嗱，呢个大家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啊？嗰、那个王太系做咩？中间消失咗啊？系因为个女有咗。 嗯，佢自己个女。 其实个编剧咧喺成个戏入边系摆咗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落墨嘅伏线落去，就系、是、爸爸妈妈同仔女嘅关 系。嗯嗯， 好多伏线噶。 系啊， 我哋睇完之后好似唔系好多角咁样，但系全部藏咗喺度嘅。 系， 所以到最后咧，一个你讲头先嗰个讲法就系话呢一个女人佢得唔到佢肚入边个 B B 个爸爸嘅爱，你呢个讲法系可圈可点，相当有趣。我先唔讲佢啱唔啱，我唔系话佢唔啱啊。 系 即系，但系呢一个讲法系唔知点解你突然间会将嗰个 focus shift 咗去呢一个有咗嘅女人嗰度，而唔系一个女人。当然我知道呢个系个戏嘅最主要嘅过程啦，就 系 讲一个大咗肚嘅女人啊嘛。咁但系原来呢一个有咗小朋友嘅女人呢一个 element 啊，呢一个咁嘅元素喺佢入边系相当重要嘅。 系 到最后咧，我哋见到呢个男女主角相遇翻喺翻呢个帝国大厦嘅顶咧嘅时候咧，两个都系有仔有女， 系都系带住。 即系佢唔系描述紧一个咧惊天动地，好似头先我哋提嗰套 City of Angel 嗰种嘅爱情咁轰烈嘅，唔系啊，系两个都已经有仔有女，仲要系分开咗两年啦，已经。而到最后，点解我哋要描述文佳佳佢自力更生？然之后做咗一个网站，然之后开始揾到少少钱，佢可以养到自己个仔，同埋点样啊？佢到最后系完成咗一个佢想做嘅，就系带住自己个仔走咗去帝国大厦顶楼啊嘛。 嗯嗯。 但系点啊？佢冇打俾阿 Frank， 系 佢冇专登联络个 Frank， 佢冇选择喺帝国大厦。 虽然大家都知道啦，我自己就有少少对于巧合咧，系有少少叫咩啊？我 惊地啦， 唔系惊惊地啊，系有少少唔中意啊，即 系 有啲厌恶噶。我个人有少少抗拒太多嘅巧合嘅。呢、這个帝国大厦顶楼嘅巧合咧，我可以接受嘅，我接受呢一个缘分使然嘅嘢。O K， 同埋个戏都完啦，系嘛 ？O K， 咁但系嗰个电话咧就实在太过辛苦啦，即系嗰个位都仲要有个人撞烂佢个电话，嗰、那个我就觉得有啲辛苦啦。但系即系你见到呢一个女人最重要嘅系佢点样去执行而家嗰件事啊，同埋你见到佢中路咧，唔系话个老钟突然间冇钱俾到佢啦，消失咗啦。阿、Frank 曾经有一句咁嘅对白噶，曾经同佢讲过：我几惊你想唔要个仔啊？你有冇印象有件咁嘅事啊？阿、Frank 同佢讲话：我几惊你想唔要个仔、啊，跟住佢话唔会，我一定唔会啊！呢个系我仔嚟啊嘛。我一定会对佢好好嘅，我一定会生佢出嚟，我唔理点我都会生佢出嚟。跟住佢点啊？佢自己由之前咁娇生惯养，我要间大房三倍钱我俾你，到而家佢冇咗钱，然之后佢洗厕所，你俾多啲人工我啦。 系啊系啊， 佢都要生个仔出嚟、 嗯。 你见到喺个戏入边呢样嘢咧，系暗藏咗，佢唔系主要最重要嘅事件，但暗藏咗喺度，系个编剧好有心思嘅呢、这个位。虽然唔系同个最主要嘅事件啊好有关系啊、 嗯， 但系呢一个爸爸同仔女个关系系喺个戏入边系好重要嘅， 好强嘅一个基础喺度嘅。因为佢其实大可以讨论要唔要个小朋友，即系佢连呢一样嘢都冇做过，就系个戏成个基调就系首先会对你自己嘅小朋友最好先啦，先去讨论其他嘢啦、嗯，即系无论钱定系我哋嘅爱情啦。 冇错啦，所以翻翻去我头先一开始问你嗰条问题，问你究竟佢面对紧一个咩问题？而你嘅答案就系话佢 点样去处理呢个情况，就係佢得唔到佢肚入面个 BB 个爸爸嘅爱。 嗯。 咁我认为呢个讲法係相当有趣，都係相当好嘅。咁、而成个戏我哋就係睇佢点样，因为其实初佢好多钱嗰样嘢只不过係一个填补㗎嘛。即係佢圣诞节啊老钟嚟唔到就送个包包嚟啦嘛，係咪咁我有个包包、跟住佢就话我就係包。我就所有嘢都系包，情人节冇又系包，儿童节又系包，我唔知点解儿童节都系包。总之我就系包，原来我只系包，咁佢就系咁样发现咗自己嗰个价值。咁而个戏亦都喺嗰度辗转，慢慢开始好快就系出现咗，就系老钟失势，俾人拉咗冇钱啊嘛。所以呢样嘢我哋就系见到前段佢点样用金钱嚟填补咗佢嘅一个失落，就系、佢得唔到嘅爱。而慢慢喺佢失去咗嗰样嘢之后咧，佢慢慢就系同阿 Frank 嗰个关系，同阿 Frank 个女阿 Julie 嘅关系，慢慢 develop 咗一个感情出嚟。佢真系填补咗佢嘅失落啊嘛。嗱、成季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呢一个失落。由一开始佢个人物一入嚟就已经系带住呢个失落噶啦、只不过佢个解决办法就系我大把钱。咁佢就当系解决咗噶啦个问题，但系佢慢慢 realize 呢个问题，面对呢个问题，解决咗呢个问题，而佢得到个答案嘅时候，就个戏入边出咗一个好有趣嘅 twist， 就系脑中突然间有翻钱咯，冇事啦。嗱，你谂下，如果系无线电视剧咧，就系、我唔系咁攻击性嚟指无线啊，只不过系有啲人咧就会花好多笔墨。走去写阿老钟点样打甩单案，使乜打啫？我唔 care 啦。嗰、个位上一个先，阿老钟出现就系话，阿老钟嘅老婆话佢而家俾人拉咗啦，冇钱噶啦，你自己执生啊，嘣收线。跟住过咗半个钟头，大半个钟头嘅戏就系、老钟而家有翻钱，你可以跟我翻去啦。副线嚟嘅咋，即系嗰个副线系副到，只不过系帮助件事推向前嘅，而嗰样嘢系完全情理之内、意料之外。点样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啊？呢个喺大陆咁有钱嘅人。佢俾人拉佢貪污係好合理嘅，到最後佢俾人拉佢貪污，佢都冇事，亦都係好合理嘅、但係完全估佢唔到咯，呢、個就真係情理之內，意外之內。 點解估唔到啊？其實都估到喎， 估到佢冇事。 係啊，你再貪污咪會好翻咯，冇事咯。 我冇咁讲啊，呢个系 Winky 佢个人嘅意见嚟啊。我认为大陆系贪污呢样嘢系唔存在噶，我个人认为，我认为唔存在，系 Winky 咁讲嘅就唔系我。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咧阿初今日请咗个咁好嘅嘉宾啊 Winky 过嚟同我哋讲咁多嘢啦，咁啊令到我哋学识咗讲故事，原来系真系好困难噶。 对你嚟讲啫。 好啦，唔该。好啦，多谢阿初，多谢 Winky， 咁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 拜。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